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晚上四位被送来的女人中有一位离开了人世，一位清醒过来，配合马吉拍摄日军在他身上犯下的罪证。 那是一排楼房，是日本兵临时驻扎的一处兵营，里面大约有二三百个士兵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二楼分了两个房间出来，专门放女人。 他边说边哭，看向不远处病床上神昏迷的江守月。 我和他长得好看点，被单独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。对我们施暴的大多都是军官，每天有十几个过来，有时二十多个。 听着心中沉痛，皆默不作声，几位护士掩面哭泣。 我们还算走运的，因为军官比较少，其他姑娘每天几乎都被强奸几十次，大的有五十多岁的，最小的三十二岁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死了就带出去扔掉，要是得了严重的性病，有的也会被撵出来，有的就会直接杀掉。 谢池听不下去了，他快速走出病房，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透气。远处的废墟冒着滚滚的黑烟，鬼子不知道又在烧些什么。他手撑着窗台，深深地屈下背，快要被这巨大的无力感吞噬掉。 好累，好累啊。 今夜谢池稳休，他没有回护士宿舍休息，一直守在江守月身边。他不知道江守月醒过来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，但无疑只会比猜想的更糟。坐久了，谢池困得眯了一会儿，后半夜江守月醒了过来，他抬起手轻轻抓了抓谢池的头发。谢池立马坐起身来，握住他的手，他不想表现得过分悲戚，导致他情绪受到感染而更加恶化，只是轻声说：你醒了。 嗯。 江守月比预料中要冷静得多，他嗯了一声，目光扫过周围。这里是医院。江守月闭上眼，泪水从眼尾滑落，他没有大哭大闹，就这样微微抽泣着，压抑着哭声。谢池擦去他的鼻涕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江守月哭了一会儿，睁开眼看他。 我快死了吗？ 没事的，可以治好。 王云跟我一起来的南京，你有见过他吗？ 嗯，他在红十字会帮忙，我还没告诉他你回来了。 那你不要告诉他。 嗯，好。 我想妈妈了。 谢池咬紧牙，努力不让自己情绪失控。他看着不远处的小窗。 我想爸爸，我想离开，我不要待在南京，你带我离开，只要不在这里，去哪里都行，我不要再来南京。 等你好些，我们就离开。 我不要等，我现在就要走，你帮帮我吧，求你了，我不想死在南京，不要葬在这个地方。 你不会死的。 待在这里，我会死的。 谢谢你，谢谢。 情况不是太糟糕，起码江守月没有立马寻短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出去？就没有一点办法离开吗？ 我也无能为力，日军盘查很严，偷运也是不可能的，现在只能等。 麦卡伦遗憾地摇头，谢池按着眉心烦得头痛。 不过或许有个人能帮你。 谢池放下手，视线无处安放，落在桌上的一沓书上。事实上他早就想到了，可是又不想开口求他。 那个日本军官对你好像很照顾，看上去与别的军官也不同，很有礼貌，或许可以求助于他。 麦卡伦忽然走到桌子前，蹲下揭开地毯，打开一小块木板，从里面拿出一小卷胶卷。 这是马吉先生拍摄的有关日军屠杀的照片，一直藏在我这里，其中有一些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拍摄的，他们不会允许这样的照片传播出去，试图掩盖这里发生的事情。 你是想让我把他带出去？ 我知道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面对同胞的受难，从心理上跨过这步很难。但是如果能让外面的人知道这里的情况，以国际舆论来约束日本政府，阻止日军的暴行，应该会对南京有很大帮助。 可就算藤田清也愿意帮我，过关卡的时候日本兵会搜身吧？ 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了吗？他的父亲是个中将，如果你能得到他的帮助，我想日本兵不敢为难你。 你先拿着，让我想一想。 好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毕竟这是冒险的事儿。 嗯。谢池陷入尊严与生命的漩涡里，彻夜难眠。医院外不远的两个日本兵仍驻守着，谢池看了他们好一会儿，终还是下定决心走向他们。